风天气渐凉，前途或有白雪飞。假如能，不想别离你。 You're

强，把逞强当坚强，谁都没把握，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永远唱着歌的地方。哦哦哦哦哦，当大人对明天失去了想象，上个硬床，把爱往心里藏，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，谁在身旁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